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突然忘了词了， 为您双屏直播的挑战新歌声。 我为什么会突然忘 了词？Hello， 大家好，他是大佐。 对，我还记得我是谁啊？今天轮到我没带脑子了，不好意思各位。 钱儿是我， 这对钱儿是你， 又没戴脑子，又没戴眼镜，今儿都戴了。 对啊，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还是大家一如既往的喜欢的那个啊，漂亮的樊雪，今天把脑子戴了，眼镜戴了。 今天怎么的？你给我做自我介绍？ 我对啊，我不是忘了我自己了吗？对吧？遗忘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大家今天要看一下，我跟左哥我们俩像穿的像是个情侣装一样。 你不要硬往上贴，好不好？ 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左哥比较好看的，还是 你不要这么往上贴好不好？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看，是不是？我要 不要往上贴好不好？ 你很烦哎！最主要的是让大家看，是不是？ 没错、啊，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要搜索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也可以跟我们刷波小礼物，或者是点个歌之类的。 点歌你唱啊。 万一嘉宾和你愿意唱呢？ 我这为什么每次都是坑的是我和嘉宾？ 你明明知道我什么水平的。 对啊，一个二人转舞者，一个练了18年的二人转舞者，还会兼职扭大秧歌的，特别好。 哎，你真的很烦，今天专场来 diss 我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98.2和 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这个周六的晚上呢，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也推荐啊大家打开手机来搜索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主题呢叫做我是练习生。说到练习生啊，这个最近不能说最近啊，就是前段时间好多网综啊，或者是各大综艺平台啊，对啊， 还有 偶像练习生等等这些大平台的网综啊，这个、 非常的火。 对，没错。 你有 Pink 那位吗？ 什么叫做 Pink？ 过。那看样子你是都没看过。你是怎么好意思今天取了这么一个标题的呢？ 蹭个热度吗？这不是大家经常干的事儿吗？蹭个热度。 哎，但是我们今天来的确实是一位颜值特别能打，然后实力也特别能打，高标准、高水准的练习生。 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这位即将成为这个新晋偶像练习生的。 我就看你 应该怎么往下说这个。毕竟我没有看过这项这类的网红嘛，对，一颗染新星， 小仙队员的那种感觉。但这样才能凸显出我们小鲜肉的特质嘛，是不是？ 没错。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宣豪，来自浙江杭州，今年是19岁。嗯，长得名字好用。 不太敢讲话了，19岁。 不太敢讲话了。 差一点点00后，是不是？差一点点00后。 不会，还好，我月份比较大。 99年的。 对， 好了，不要讲了，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还能接受。 怎么了？怎么了？ 哇哦，真的是。 对，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胡宣豪啊，这个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哎，在这个之前呢，他们的经纪人啊给我发了一小段视频，就之前在这个推荐自己家艺人歌手的时候，也会通过发视频的方式，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舞台上演出的视频，声音是加过处理或者是被这个剪辑师精剪过的声音，但是他们家经纪人给我发一段他清唱的视频， 哇哦， 然后我惊奇地发现啊，在每一段清唱，大家应该能知道，就是我可能会完全按照自己的调调、自己的风格来展现这首歌曲，但是宣豪他在完全没有伴奏和音乐的前提下，把整首歌的我哪儿该停顿，哪儿应该有气口，就是中间那段他的伴奏是什么样的，都给你表现出来了。 那肯定是有很长很长的练习时间，而且对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自己也好，都是有比较了解，都有把控度的。 对，这个我们也希望啊，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更多的深刻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这个未来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 一定要提醒，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过这句话，因为今天嘉宾真的很帅。来，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上一个男嘉宾你也是这么说的？ 才没有呢， 上一个你也是这么说的。 除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同时的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看到我们特别帅气的小哥哥。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俩这闲话就先不跟大家说了，说太多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每天的 C 位主打歌呢，将会放入到我们每周挑战新歌声的周榜啊，然后会汇总到月榜，最后变成一个年终盛典的这个环境展现给大家啊。今天的宣豪呢，给大家带来的 C 位主打歌是来自于最近特别火，在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歌手的一个音乐啊。这个歌手呢叫做王北车，歌曲名称叫做《现》啊。哦，你是听过吗？ 哇哦，听过。 真的吗？ 对。 是谁呀？ 王北车。 然后呢？ 这首歌啊。 哦。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认识王北车应该都是通过这首歌的。 对。那接下来 这个风刮得很热。 对，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啊，这个宣豪带来怎样的精彩演绎。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北车，陷阱，一起来听。哎，好像是我们的技术出了一点点的小插曲啊，那我们大家稍作等待啊，这个让我旁边美丽的樊雪帮着调节一下啊。现在的声音 OK 了吗？OK。那我们重新来一下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啊，来自于王北车，陷阱，一起来重新享受一下这个声音。 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 起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哦，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哦，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哦，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谢谢。 帅的是帅的，好听的是好听的。我真的好难过，刚才我们导播老师把镜头切给这个我们嘉宾的时候啊，特别帅，他手扶着耳机。 你真的很难过，为什么难过？ 因为突然间到我们两个画风突然一转变，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也不知道干嘛， 呆呆的在听歌。 对， 然后镜头切过来就必须要给一点反应而已。 人家就很帅，然后我们两个就显得很愚蠢。 没有，你不要把我加上啊。 但是我确实大吃一惊的。 怎么说？ 一是年纪比较小嘛，二是就是长相，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可以看到，就是 哎，开始耍帅了，看到没？开始耍帅了啊！ 拿劲儿了，是不是？这是职业素养，是吧？时刻保持着帅气。 突然脸红， 不会不会， 这边又开始突然脸红，我跟你讲， 害羞了。 因为长得像很清秀，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声音是特别有磁性，然后好像很有年代感的那种。 还有年代感， 沙沙的那种啊，年代感，这是夸奖，就是有一点小烟嗓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沙沙的， 所以这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 这突然不会说话了，一张花痴脸摆在这儿，我的天哪！ 话也不多，是不是？ 对，就那 张嘴就是唱， 冷帅冷帅的是吧？ 其实这就非常符合，就是女孩子们心中那种漫画 漫画里面男主的感觉，人狠话不多。 社会你豪哥。看一下啊，这个刚刚呢轩豪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打榜歌曲，叫做陷阱，原唱是来自于王北车啊。当然刚刚的演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而且他刚一开嗓，虽然之前我们出现了一点点技术的问题，但是重新回过来之后啊，他一开嗓确实怎么说，反正我觉得比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比王北车的原唱唱得更能打动人一点点。 这么高的评价吗？但是其实我刚才还有点担心的，我在去放耳机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比较饱含深情的一首歌， 会不会影响到感情？ 对，我其实动作当时很小心，我怕影响到他，还好没有的。 对 对，而且啊，这个大家没在现场，没在直播间，肯定不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刚在这个轩豪唱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小的细节，他会随着音乐摇摆，而且会用脚打着鼓点， 是吗？ 对，我的地板是在震的。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在打着鼓点的啊。 那我们适合唱一个，今天应该要唱一个很嗨的歌， 一个 从这儿跳一个，从我们直播间跳一个， 跳出去吗？对，再来大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浙江杭州的胡轩豪啊，现在是一名练习生，也是即将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又学会了一个关键词， 这个听到我们轩豪了， 哼，冷冷的一笑，毕竟冷帅嘛，你帅你有理。对，轩豪啊，这个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从建德好声音开始算，还是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之前是学校里的一个那个校园十佳歌手吧。 哦， 因为那个时候 有没有发现好多歌手最开始接触到音乐，或者是说得知自己有唱歌天分的那一刻起，基本上都是从校园十佳歌手或者是校园歌手大赛开始的。 一般还都是觉得自己唱歌还行， 然后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就得了个奖， 就对，这就很气人。 就被发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之前是没有是吗？ 对，之前没 有。 有 专门学过吗？之前？ 从高中开始吧，高一的时候参加学校里的那个十佳歌手时候，因为我在家也不唱歌，我爸妈也不知道我唱歌怎么，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不怎么唱歌，就也比较害羞啊，可能在家里也不会怎么唱歌，所以他们也没有发现。对，之前是。可能是就这样子， 就大家谁都没有发现你有这个天分。 对， 那后来是怎么一咬牙一跺脚就参加这比赛去了？那 因为那时候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哦，对， 自我感觉。 然后就去参加了。 有抱着什么得奖的心态？ 其实也没有吧，因为之前在学校嘛，就是去参加看看能走到哪一步吧。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在学校里当时算不算是那种校草风云人物那种？ 当时可能还真的算。 哎呦我天哪， 是不是？哎，那我们就有共同话题可聊嘛，对不对？这种在校园里叱咤风云的那种。你看我刚刚 叱咤随你便，风云人物。 你说错了扣钱哦。 风云人物，那不是？那你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有共同话题？ 因为 人家是校草级别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也是啊， 是也是校草级别的。哇，这么神奇！ 我可能也是吧。 这个我真的没看出来。 爷们儿劲儿的，我以前也是校草那种类型的。 吓死我呀！ 哎，不能再说了，脸特红， 脸现在通红通红的啊。那就是说，从当时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出来之后啊，当时的成绩是拿了一个亚军， 对， 是吧？然后从那之后，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开始注意到了自己有唱歌的天分。当时二位怎么说了？ 当时就是因为觉得嘛，自己有个特长也挺好的啊，然后就给我找老师啊什么的，因为我爸妈在这方面确实一路都很支持我，所以比较欣慰吧。然后自己也比较努力，然后后面是请了老师就上课嘛， 后来才专门进行培训， 对， 学习， 也是慢慢开始就是喜欢上了流行音乐的演唱， 是的。 然后再往后之后就参加了那个应该是浙江当地的叫做建德好声音，是吧？ 建德好声音， 当时是获得了什么样的这个奖项吗？ 也是一个亚军 啊，也是一个亚军。 对对对， 那当时是也是抱着这种试试看的想法，还是说我就是想去参加玩一下，或者说是我是真的 想锻炼吧，因为那个时候舞台经验可能各种都也没有什么经验嘛，就锻炼自己，就慢慢积累。 那还记得当时就是选择的歌曲，或者说你第一次登到应该说从在建德好声音之前应该没有登过这么大的舞台， 对，没有， 第一次登到那么大的舞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就真的超级紧张，然后第一首唱的歌好像是月半小夜曲，我记得海选的时候，然后反正就过了，然后也很懵逼。 当时过了是吗？ 嗯，对。 哎，我其实虽然说自己深知自己唱歌不怎么样，但是我也参加过这种类型的，完了把自己深藏内心多年的秘密， 山东好声音吗？ 露了出来。没有，当时是那种主持人大赛，然后才艺项目。 哦， 对， 然后呢？ 我是一直都是弹琴的，但是那次就嫌麻烦，唱歌我又忘词儿，又跑调，对，就很坎坷，很崎岖。本来觉得自己在舞台上也好，或者在外面也好，是一个不太怕事儿，然后也不太紧张的人。但是唱歌真的不是，如果你一个音说错就唱错的话，你后面的会超级紧张。 对对对， 是吗？你有没有在比赛，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舞台经验不太丰富的时候，有没有说有过这种尴尬、小尴尬、小紧张的这种经历？ 有，其实上台就非常 尴尬。那怎么缓解的？ 然后就唱呗， 真的吗？ 一直唱， 我会抖， 就唱呗。 你们会吗？我会 抖，我拿着话筒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我也是， 基本上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会抖的吧，因为毕竟在舞台上唱歌跟说话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你想想，有的人在舞台上说话的时候，你看他拿着那个麦克风的手也是在抖的。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请到了一个嘉宾，他说他在参加好声音大赛的时候，北京赛区的海选，他说他已经紧张到不行，然后在即将上场的时候买了两瓶二锅头。这真的是喝嗨了上去，真的是喝嗨了上去。 这样我就得躺着上去，他还能喝嗨了上去也挺好。两瓶 拖着上去的吗？你这个 就唱歌。唱歌那个不但不能紧张，还得酒量好。 对，然后人家说的是叫做酒壮怂人胆，然后后来反正， 哎，下次 确实是被抬下来的。这个 我怕喝完就别唱了。 酒量怎么样？ 不行。 这是不是属于一瓶倒那种的？ 一瓶倒， 这还是怪可惜的。 不要多说，因为轩豪年纪比较小嘛，我觉得接下来如果再多说什么，有一种就是引导青少年喝酒的一个犯罪心理，我心里就很不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字为主的啊，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啊，帅帅的欧，帅的帅的好听，帅棒棒。 是女孩子多还是男孩子多？ 这是我第一次，我要是能看到性别的话，那该多可怕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家这么团结，就是发出来的弹幕基本都是跟帅有关系的。 单纯的夸颜值。 不仅仅颜值高啊，唱歌也非常好听 的 呀。 是 的， 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太多了，赶快再唱首歌吧，大家只能看到脸了这会儿。 快，赶快再给大家分享。 新进来的朋友可能还没有听到。 对，另外一首歌曲啊，刚给大家献出了这个往北车的陷阱。接下来啊，这首歌应该算是一首老歌，来自于廖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这首歌也蛮难唱的。 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胡轩豪， 都是比较饱含深情的那种歌。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溺的海洋，孤单的 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不要 我找不着掉了一下失误了， 紧张了，真的紧张了， 没事，不要紧张，我们还有下半段， 第二段开始， 神秘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心不坚定，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我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回忆，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其实啊，真的有一些小的失误啊，紧张了， 还是好听的。 没事，并不影响你第二段的也精彩演唱。 我发现我的歌都选的太高了，这给我唱的真的。 哎，这几首歌还真别说。 都 挺有难度的， 都挺有难度的，我跟你讲。 但是我真是第一次觉得左哥唱歌挺好听啊，啊 难道你是第一次觉得吗？ 啊、真的，真的是第一次。 我跑调王的戏， 我都有点激动、 哎。我告诉你，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你知道我是什么称号吗？ 什么？ 我叫做中华小曲库。 真的？ 真的 是？ 是 指你会唱歌吗？很会唱歌，还是你什么都会唱 歌？我的曲库很多。 哇哦！ 上到天文地理，下到。算了， 等着你说这词儿呢，一看就不知道。但是万万没想到，是不是？ 嗯，谢谢啊。但是当然，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个轩豪能这个及时的把自己的状态给找回来，这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是的，还是很好听的。一开始有一点小紧张。 对，这紧张嘛，毕竟你看他。 我们刚说了，这个唱歌会紧张，这事可能都怪我，我影响了你。 太烦人了，这个人。刚这首歌曲啊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原唱是廖凡，刚刚来自于我们的嘉宾啊，这个胡轩豪，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而且啊还有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改编歌曲等待着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哦，在一小段 期待哦， 没错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粉雪。 对啊，大家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对， 挑战新歌声， 对， 假装我手上有这个牌子， 假装他手上有这个手机啊，这个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哎， 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哎，还可以通过一直播要搜索活力982，哎， 没问题， 我竟然要比手势，那这不得比个拳的吗？ 好家伙，是谁能看着是咋的？ 接下来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对，没错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这个刚想说00后，我发现不对， 差一点儿， 对，差一点点儿啊。但是这个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即将成为一颗冉冉升起新星的艺人。我今天就学会这个词儿了啊， 也不错。今天上节目能让你收获一个这个汉语拼音的， 谢谢你。好了，把嘴闭上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浙江杭州的胡轩豪，欢迎轩豪。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轩豪，来自浙江杭州，今年19岁。 以后就不要再报年龄了，容易拉仇恨， 让人听着心里怪难受的。一把刀又一把刀接着。 好了，你就不要在这说了，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对，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两首歌曲，都非常好听啊。这个一个是陷阱，另外一个是我想大声告诉你。那么让我们在稍事的休息之后呢，继续来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刚刚上半段呢，我们也聊到过了，这个轩豪他的这个音乐启蒙啊，或者说他的这种音乐的发展的道路。但是我知道现在轩豪好像是要往一个全方位的艺人的方面去发展的，对吧？ 对，就是之前因为没有接触过跳舞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可能更多的要花在跳舞的时间上，因为可能舞蹈的话就是得会吧，就是不会都不行。 但是如果没有说小时候练过的话，对不起，人家现在就是小时候。就是如果没有在10几岁练过舞蹈的话，就是可能后面会不会有点觉得困难？ 对，因为刚开始 学 的时候就是没有，可能没有那么那种天赋的感觉，就是 学现代舞吗？现在 对黑怕这种 啊、哦，这种就是 范雪老师很厉害，对，对，打小就在开始练这个二人转呐、啊，秧歌啊， 对，有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切磋一下， 这些民族舞蹈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因为学过舞蹈就知道，真的学舞蹈特别的辛苦， 是的， 不管是你学什么现代舞也好，民舞也好，都要撕叉。你懂这个名词吗？ 我们还没有，还没有那个道， 就是劈腿啊，什么掰腿啊这种。你还没有到这个， 我们还没有 这么可怕了。 慢慢熬吧。 是那样。 来自于一位舞蹈前辈的忠心 忠告，既然你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是 慢慢的去接受它吧。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必须得有。 听你说完之后，表面上说是信心必须得有，然后后来慢慢去百度撕叉，然后发现百度上照片都是各种各样这个艰难困苦的表情等待着大家。 真的是这样哦。 对，当然啊，这个成为一名练习生，虽然大家看到这个很多的综艺啊，这些网红综艺，那些人确实有那些光鲜亮丽啊，你看， 对，呈现给我们， 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样的， 很漂亮，很绚丽的样子。 对，你就单拉出来一个，这个咱甭说是谁了吧，这个虽然现在不怎么，是吧？对，然后但是你 通过他的比如说歌曲啊、 嗯、 他的直接的歌曲配的舞蹈呀、 嗯、 还有他说话的一些方式呀、 嗯、 你是可以看到这些偶像练习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真的下了功夫的。 那可不， 对， 你想呈现一个非常完好的一个节目状态的话，肯定是底下吃了苦头练了一些，练了很长时间的。 嗯， 那我相信就是在我们今天唱的这些歌也好，或者说是、嗯、私下准备舞蹈，肯定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毕竟之前不是说有童子功这种。 对对。 那大学学的专业是不是？ 大学我学的也是流行演唱专业。 流行演唱专业。 就一路走来都学的是流行。 学的一直都是流行音乐。 对。 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演艺啊舞蹈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接触。 真的是没有接触。 哦。 那在接下来肯定会把重心稍微的往这边偏一点、 嗯、是的， 希望做一个全能的艺人然后呈现给我们大家，是不是？ 对、嗯、不要选主持人这一行啊。 怎么的呢？ 那该想办法了呀，怎么的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不懂的吗？ 忘了忘了。 人长得还帅，唱歌还好听，我坐在这儿怎么办？我要抱紧我的小凳凳。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 好，大家接下来听电乐吧。我有点生气， 说不下去了，已经。 开玩笑啊，这个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两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就这个也是挺有难度的一首歌啊。 嗯、哎，今天选的这些歌 都是 感觉选高了、 嗯，都很高， 走高了。 要不咱们先来一首稍稍走一点感情路线的歌曲，就是稍低一点的歌曲。好久不见，怎么样？ 可以。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原唱陈奕迅《好久不见》。哎，我跟这首歌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会儿再听。准备说吗？ 一会儿再听吧，不是？ 跟感情有关系吗？我先给大家预个稿。 还真没有。 嗨，那你爱说不说的。 你真讨厌那个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轩豪，《好久不见》，一起来听。 来。 忽然的出现， 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谢谢，好久不见送给大家。 在这一片安静祥和美好的夜晚，一首好久不见给大家祝晚安。 你是跑错节目组了吗？ 哎，但是因为听着很舒服，这个声线啊，还有整首歌给我的感觉就特别舒服，觉得可以晚安了。 突然觉得晚安，人家是好久不见，刚刚见到你就要晚安，我的天哪。有看到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留言平台啊，这个说欢声笑语歌声亮。然后还有人说好听啊，说主持人多互动互动啊。我们一直在互动的呀。 对呀、啊、你要多跟我们讲话嘛，是不是？ 对啊，我们这个 你不刷小礼物让谁领你呢？ 一直都在翻牌子的嘛。 哎， 对，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轩豪，叫做好久不见。对，确实啊，你看轩豪他的嗓音或者说声线音色，我觉得比较适合这种苦情歌的路线会更多一点。 我们刚才唱的这几首歌还真都算是苦情歌。 对， 那平时听这种歌的比较多吗？ 一般都唱比较抒情的吧。 唱是喜欢唱这种，平时听歌呢？ 听 歌习惯 也还好，听歌其实比较广。什么电音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贝多芬的交响曲啦、啊、 都有都有， 肖邦啦，对不对？ 就你懂得多。 对，我就知道这两个。对，我刚不是说要跟大家说说这故事吗？真的，说到这好声音去了，说到这个好久不见啊，而且刚轩豪也说了自己最开始的音乐梦想。其实我也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对， 麦可以拉下来了。中华小曲库的故事。 对，真的，你看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校园歌手大赛， 我 当时也是。 我们左哥参加过，我们 不是广院之春，是更之前的时候、啊、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过。 原来你从小就埋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 对，然后就参加。什么叫做仇恨的种子？我 这不一直没能在音乐上取得什么，所以转行做主持人，你该不仇恨吧？ 然后真的也是在校园歌手大赛里面，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同学非要给我拿吉他伴奏，我当时就说我自己找一伴奏，你一边去啊， 非要 不要非要给我拿吉他伴奏。 是因为沉迷于你的歌声吗？ 并没有，是他想炫技而已。 然后呢，出车祸了吗？ 没有，其实我们两个人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想通过这个歌手大赛让自己稍稍火一把。但是、哎、这一大桶冰啊就给我们俩都浇灭了。 人家这是参加歌手比赛之前啊，先是觉得自己不错，对不对？想去小试一把。那左哥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俩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呀。就是这首好久不见，然后你想一想啊、大概能有个2000人，然后我们在那个学校的体育馆里边、他弹着吉他那个小声音谁能听到？我都听不到。他还弹错了，我跟你讲，真的是我要吐槽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 我几乎是 泼脏水，就是说明自己唱的特好。 没有， 只是 没有、其实等同于啊，整首歌我就是清唱下来的。好久不见、其实想让大家记住我，但是后来发现大家把我都忘了。这就是我跟这首歌的渊源。谢谢各位，我也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 所以要不要跟我们清唱两句？ No。 然后发现唱完这两句连自己主持梦想都没有， 梦想都破灭了。 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好了，不要互相 diss 了啊。 啊，我其实非常非常最为期待的是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嗯， 听说是有彩蛋哦。 对，真的，我也是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把就是这样的歌曲类型改编放到节目当中来，也算是第一次尝试就被轩豪踩雷了。 这是不仅我们挑战，更让轩豪来挑战我们今天的挑战板块。 大家一会儿多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啊！这个更多的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一起看一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你这个戏越来越多了，现在是 专业敬业， 太专业了。贫不贫呢你这个， 哎，还有一个方式呢， 嗯 嗯，大家可以通过搜索这个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盛世美颜了。 对，盛世美颜啊，说的不是我们两个，说的是今天的嘉宾啊。这个，哎，刚刚你说的长得像谁来着？ 王栎鑫 是谁？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最好的我们》的话，会知道里面有一个万年备胎陆星河，男二号。如果大家有看过《快乐男生》的话，那就是比较久远的那一届《快乐男生》，然后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个我们这个明星很火的，也非常的帅，对。然后最近 是胖版的他吧？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绝对 都已经这么瘦了，还是胖版。 我觉得你更 瘦。那之前有没有人说过，就是你长得像某一个演员，或者 说的王栎鑫？最多的 是吧，大多数还有没有 真的是有人很说哦，老金你是不是胖了， 哎，我恍惚，哎你这恍惚之间，我真的就是刚才我们一进直播间之前，我真的就小激动了一下，我以为是王栎鑫，真的很帅，就各有各的风格吧，但是很帅，都是那种阳光大男孩的那种形象。 那我算了，我不问了。 谢谢， 我就知道你没有好话等着我跟你讲。 为了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就不要。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啊，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环节当中。 嗯，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应该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当时去这个自驾游的时候，我放了一路啊，这首歌真的是。 哎，这首歌非常适合在那种高速公路上。 嗯，一路驰骋的感觉。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原唱陆先生叫做《春风十里》，也是在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啊。今天由我们的轩豪带给各位，看一看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一起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身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能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身后。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身后。想着你，今天的风吹向你， 一首民谣《春风十里》送给大家。 小 这首歌比较终于比较平了，心里是 哎，但是乐对于这种平，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平淡如水的歌，它会越难把控，因为你的感情需要的要更多一点。嗯， 对，而且它的副歌部分就一直在重复， 是 你要唱出层次感，你要唱出不同的感觉来。 哇，樊雪老师这么厉害的吗？今天 低调。对，就我觉得就特别神奇的是，我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抬头看镜头，也没有看他，在听的时候就脑海里是可以幻想出高速公路啊，但是因为声音，我刚才也说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烟嗓，比较有磁性的那种，你能感觉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那种，可能年纪在30岁左右，但你抬头一看又是一个满满胶原蛋白的一个少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神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不能。但是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今天的轩豪的演绎确实很棒啊。这个无论是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个陷阱啊，还是好久不见呐、啊，包括刚刚这首春风十里啊，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那种感受。就是他的 形象和，是可以感觉到他是注入了全新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感觉的。 对，尤其是注入自己感觉，这个很重要。对，这个也对之后成为艺人，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不要去模仿其他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和性格。 你有没有就是担心或者是怕别人说你长得像谁，或者说你的唱歌风格？ 这其实没有，因为长相这个倒没有关注太多。就是 我本来想劝你的，还好你没有，因为我就是本来想跟你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帅呢是 分为两种， 大差不差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丑呢，却是千奇百怪的。懂了吧？所以说有人说你像就是某个明星也好，或者说某个很帅气的哪个人也好，就一定要保持乐观，保持微笑，这一定是一种夸奖。哎，这个世界上的帅呢是只有一种，对，比如说这种和这种，是不是？ 贫不贫呢你？行了，一会儿想一想怎么，对吧？这个咱们先把节目做完啊，一会儿再处理你。今天的演唱环节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好玩的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 耶，等你来挑战。 边翻唱杠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今天的挑战环节呢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全新的挑战啊，这个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把它改编成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词歌词的部分啊。 完了，第一次就来踩雷了。 对，第一次就来踩雷了。这个如果大家有玩过游戏绝地求生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吃鸡啊这个游戏的话，一定能对它的歌词有所理解。那么接下来这首叫做吃鸡愁啊，改编自离人愁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轩豪，一起来听。 准备好了吗？ 原谅我笑出了声音，这首歌太好玩了，其实 真的千万不要笑出声音，偷偷藏起来笑。 没事，哪里不会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唱。 对这个游戏了解吗？那就好。 只知道唱的是什么就好。 大家注意听词哦。 你不是陈赫就是苏空房，手持一根小棍就要上战场，对战别开枪，大哥我投降，你们先玩我换地方，我落在机场结果所选机港，见了个把北京却只有手枪，有泪自天降真落在脸上，送自己一首歌凉凉，我知道够不长久，富贵险中求，是时候搏一把空膛，却发现越过山丘有酒吧给等候，我是谁的快递签收。 谢谢大家，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笑岔气了， 但是真的很好听，我本来还很担心这首歌怕你会笑场，唱的依然很有感情， 真的是唱的依然很有感情啊，哇， 心里憋住了。 那在这个游戏里肯定是注入过时间和情感和精力， 这游戏吧其实我电脑上不玩，就手机上玩， 手机上 电脑上真的打不过他们。 就是像我这种3D 眩晕症的就不太 行。好了，你就不要讲了吧。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啊、等你来挑战。不知道这首吃鸡愁啊，大家有没有在游戏当中遇见过以上的种种情况啊、 但是要提醒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来的嘉宾，我们可能有各种换着法将近千奇百怪的坑等你来跳。 先别说啊，万一之后没人来了怎么办，尴尬不尴尬啊。对，当然这首歌曲还是非常好听的啊、来自于轩豪的这个吃鸡愁啊，我争取把它 吃鸡愁 吃鸡愁、好了，这个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8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轩豪今天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特别的棒，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咱们明儿见，拜拜， 明儿见，拜拜，祝大家晚安。